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埃里克在毁灭之日后的第六年出生，那时的曼伊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营养不良的身体能够孕育出这样一个活泼健康的生命。起初他打算打掉，萨米尔说什么也不同意。 你要给他一个这样的世界？ 他的脸埋在手心里，满是泪水。 亲爱的，亲爱的，求求你看着我，我恳求你，不要再这样好吗？不要再这样想了，办法总会有的，不要哭，你这样，我心里很难受。 萨米尔宽大的肩膀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中，对颤抖的他苦苦地哀求。曼伊抽泣着，当知道自己怀有身孕的那一天。在末日后的世界，孕育新生命痛苦而危险，这不仅在于会对那些营养不良的母亲产生身体毒害，更因为这几乎意味着父母要亲手给孩子一个注定悲惨的世界。营养不良，奔波劳顿，生病几乎等于死亡，心惊胆战是家常便饭，即使长大也依旧朝不保夕。 让他来这个世界，为什么？为什么？ 曼伊捶打着萨米尔的胸口，萨米尔眼神哀伤，沉默不语，只有抱紧怀里瘦弱的妻子。 亲爱的，亲爱的，大家一起赴死，没有新的生命，这个世界就只有绝望了。 更何况正因为一切都没有了，才需要更多的新生命去开拓未来。如果我们都死了，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曼伊枯萎的身体微软下去，两膝一并瘫在地上。萨米尔将他抱进了屋里，轻放于床上，盖好了被子，又拂去他眼角上的泪，静坐在床边，紧握着他瘦弱的手，直到温与冷的掌心温度渐渐地交融在一起。满意的悲痛和泪水停歇，苍白的脸上留着两道清晰的痕迹。 萨米尔，谢谢你，如果不是你那时的决定，我不会有这么多与埃里克在一起的快乐。 此刻的满意站在门口自言自语，鼻子有些酸。 什么事，妈妈？ 女孩听到点动静转过头来。 没事，别走太远，玩够了就赶快回来。 哼，知道了，妈妈。 埃里克认真地刻着，兜帽滑落， 长发如落雪盖住肩头，他朝妈妈眨了眨眼睛，灵动的睫毛一跳一跳的。曼姨笑着转身走回屋里，继续收拾着那些萎蔫的谷粒。这些粮食至少够他们吃上一周，虽然没有什么营养，站在枯树下的埃里克像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精灵。而在此刻，萨米尔潜伏在一尺高的杂草丛中，为了隐蔽，他剃光了脑袋，将枯黄迷彩混着泥巴涂满了全身。手持的高压气枪是改造的，能打出石子和铁粒，弹药自不稀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效射程太短，不过压力不足的时候可以用手动摇柄进行补充，这件武器很合适没有补给的狩猎活动。他在等一只变异的小牛靠近，咀嚼着被酸雨浇灼的荒草，那头不能再称之为牛的生物时不时的如另一种生物在低吟着，坚挺的犄角长满倒刺，挂着干巴的肉渣，巨大的前蹄和瘦小的后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深红色的眼睛紧张地注视四周，仿佛在说那连装甲车都可以顶翻的恐怖。丰隆的肌肉是很好的避弹衣，萨米尔必须瞄准他薄弱的眼睛嘴巴开火。这个读了20年书的工科男人现在看起来像猎场的老兵，为行动方便，每次出门前他都穿上家里那件唯一的恒温服，以摆脱棉衣的厚重宽大。恒温服是星陨之前的产物，薄而贴身，所以破旧不堪，供上电勉强还能从四周里吸取热量温暖人身。眼前的干草堆是精心为他准备的陷阱，里面埋藏着萨米尔的枪口，他努力压制心跳与呼吸，于寂静中看着野牛向这边踉跄走来。他在干草堆前停下盯了好一会儿，竟然开始狂嚎。萨米尔心中一惊，难道自己被发现了吗？我已经用泥土让体味和周围一样了呀，怎么办？这近距离被攻击，我必然是必死无疑了。然而牛嚎叫了一会儿，却温顺地低下头开始吃起草来，他连冷汗都不敢出。野牛张大的嘴露出排排尖牙，里面夹杂着草屑和动物碎肉，萨米尔等牛口对准枪口，扣动了扳机。一颗指甲大小的铁弹贯穿牛头，这样近的距离，枪的杀伤力是巨大的。野牛一声不吭地倒下了，重重地砸在地上，震开了干草堆，露出冰冷的迷彩枪管。萨米尔看了看四周，见没有其他危险，站起身来掸掉了身上的草屑，从后背抽出弯头刀，那是一种适于劈砍的合金制具。他游刃有余地割下了野牛的两条腿，拖在地上向镇子走去，这200多斤的分量扛是扛不动的。到了村口，他高喊了一嗓子， 南边1公里有头变种野牛的新鲜尸体，大家快过来啊！ 大大小小的脑袋从门后探了出来，人们带着枪械刀和容器，你拥我挤的向南跑。这个幸存者创造的木头小镇被极度缺乏的食物而拖垮，几年前出现的无人杀人机械和强盗车队让男人们难以走得很远，强壮的萨米尔他们是不敢抢夺的，即使他们有这样的心，何况萨米尔是个待他们很好的人。埃里克在树下坐了一会儿，下巴搭在膝盖上，长发垂到了脚边，嘟起小嘴，出神地望着伸向南方的路，右手握一根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微风中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拖拽着两件东西向这边走来。埃里克站起身来，眼中发出惊喜的光彩，他挥动着雪白的小手向那边奔跑而去。 爸爸！ 曼姨抬起头，手也不顾地擦，赶忙从厨房跑了出来，左手扶着门框，右手微微地握拳放在心口，远望着南方的那个身影，一天一夜， 巨大的担心压在他的头上。当萨缪尔提出要去猎捕那头变种野牛的时候，曼伊的内心是那样的痛苦。他的拒绝被萨缪尔否决。是的，埃里克，至少为了埃里克，夫妇俩必须要承担躲不开的危险。 萨缪尔，是你吗？萨缪尔，告诉我，是你，是你回来了。萨缪尔，你一定不要出事。萨缪尔，我的萨缪尔。 曼伊的右手在颤抖，这个瘦弱的女人承受的东西太多了，又不能表现出来。她不允许自己在孩子面前软弱，为了她，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倔强地活下去。萨缪尔魁梧的面貌渐渐地清晰，曼伊的嘴角露出欣慰的笑，泪花在她的眼眶里已经充盈。埃里克嘴里憋着一口气，顶着两腮微鼓，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看着火上转动的纵穿过牛腿的钢筋棍儿，又瞅瞅父亲，眉头微皱。好吃的东西怎么会不能吃呢？萨米尔用刀割下一片熟牛肉递到女儿的面前。看来你这个胆小鬼还存着不少怀疑嘛。 他是变异的呀。 萨米尔哈哈大笑，把刚递出的牛肉放回到自己的嘴里。埃里克张大眼睛看着他享受的嚼来嚼去。高温下蛋白质早已失去了活性，烤熟的病菌和变异细胞在我看来可都是粮食。当然喽，胆小鬼就不这么认为了。萨米尔宽大的手轻拍几下埃里克银白色的小脑瓜，他撅起小嘴毫不示弱。客厅中央的木地板被拆去几块，露出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铺上从废墟中捡来的耐火砖，七八根劈开的木块支成篝火在其上熊熊燃烧，炊烟带着灰尘从屋顶破洞飘散出去，牛肉香传得很远，好几家都冒出了这样的烟香，这个小镇变得活跃起来。曼伊的脾胃很虚弱，纵使免疫强烈也不得消化，反而会招致胃病。萨缪尔看着瘦弱的妻子刚被女儿逗俏的嘴角不仅一抖，弧度渐渐坠下去，却又被她一下勉力地扳成平直，仿佛不带感情了。如果女儿不在旁边，她大可不必害怕会把大人的压力带给孩子，而可以将心底的难过、无奈、关爱流露而出。而此刻她眼里藏着若隐若现的忧郁，想认真看着妻子，目光又不敢停在他脸上太久，只是偶尔的一瞬。曼伊只吃掉巴掌大小的牛肉，把剩下的分成大小两份，分推到妇女跟前，微笑地看着他们不说话。萨米尔低着头，他分明发现了妻子只吃了烤焦的容易消化的肉渣，难道他已经连这些都无法吃下了吗？他的眉睫在颤抖，有什么要从眼里夺眶而出。 妈妈，不好吃吗？ 埃里克问道。好吃，宝贝儿，只是妈妈吃这么多就饱了，你们多吃点吧。埃里克放心了，开始咬这一小块牛肉，趁着孩子关注食物，满意的头转向萨缪尔，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萨米尔不说话，只是低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晚饭之后，在余烬尚温的炭火旁，曼伊屈腿跪在破棉垫上，萨米尔搬一个短凳对坐，埃里克攀住父亲后背想爬上去，换上很温服的妻子脸色烧紧，在火光映照下仿佛又有了生气。曼伊，我们的粮食还能维持多久？ 所有加上一块大概半个月吧。 这么少啊？ 萨米尔， 蛮夷，我们搬家吧。余烬中跳起三枚火星，刚跃出便被冷风吹熄，惨惨地落在了地上。 嗯，爸爸，这次我们要去哪里呢？ 小家伙，你想去哪儿啊？萨米尔把女儿高高的举起，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就像他小时候玩的那样。埃里克轻抿着嘴，想了一会儿， 我想去不冷的地方，有能管饱的东西吃，又不用净化的水喝，妈妈不用那么累，爸爸也不用那么冒险。 埃里克，乖，听爸爸说话。 曼伊轻轻地责备着，萨米尔勉强地笑了笑，把女儿放下，给她找了一张垫子。哎，曼伊，我听说南方有幸存者开辟的大块领地，比这个鬼地方温暖，水干净，地里也能种出粮食，人也团结，有效抵御了机器人和变异的猛兽。 亲爱的，这不是前阵子从西北来的流浪汉说的吗？ 你说的很对。 哎，不明不白的陌生人，他的话我不太敢信。 埃里克在炭火旁的地上发现一只半厘米长，似乎是来取暖的蚂蚁，他来了兴趣，用枯草枝去挑逗它。啊，可这儿待不下去呀，鬼天气这么冷，空气和地下水越来越差，食物也少得可怜，这头牛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引过来的，外来的旅行者越来越不受这里的欢迎，有好几次都被人追着撵着走。你没有感觉到镇里的气氛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吗？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人们看彼此的眼神都变了吗？我们不能困死在这里，我们得想办法。你不知道，前几天我们的镇里发生了谋杀案。萨米尔越说神情越严峻，就是那个鼓动大家去南方的流浪者，我偷偷地检查过他的尸体，胸口的匕首上确实只有他自己的掌纹，仿佛是自杀现场，但是他身上能用的东西都被偷走了，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世道上剥夺死尸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我在他的心脏里找到了这个。萨米尔转身取出一个生了锈的铅笔盒，打开捏出一根寸许长的核心戒，血迹已黑，痂痕已干，轻轻一刮就会脱落。 弓弩和气压枪， 曼伊说。对，镇上有这类武器的人很多，而且显然是一击致命，自杀现场是伪造的。 以前大家对流浪人从不这样。 曼伊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双手环抱膝盖，低下头。 互相残杀，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个地方。 曼伊，我相信那个流浪汉说的话。萨米尔给炭火加了两块木柴后站了起来。南方比这个鬼地方温暖，更容易活下去，大海有巨大的清洁力，毒物在潮汐中会点点地净化掉，而且有克制危险病菌的疫苗。曼伊，我们走吧，环境从未这样恶劣过，人们为了争夺生存的资源互相残杀是很容易的。 外面的世界你不是不知道。 两难的境地让曼伊内心的脆弱感到增强，他咬紧嘴唇，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坚强的力量。离开村子有时意味着死亡，未卜的路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小路上强盗和机器人少，家里的谷粒和这些牛肉也够了。哎，旧地图还在吗？埃里克，别逗蚂蚁了，他们也有事情要做，你去二楼把我的地图拿来，我记得压在了书架的最底层。埃里克灵巧地跑上楼去，黑色的防寒靴敲击着旧楼梯板，发出咚咚的声响，震出了许多灰尘在空中飘落。 那我们要走多久呢？ 蚂蚁转过脸，眼眶里有点湿润。萨米尔走过去，抱了抱妻子的肩膀。对不起，又让你为选择而难过。啊，你跟着我，总有那么多麻烦和不顺。我是个笨人，蠢人，不能把你照顾得那么好。 哎，你胡说。 蚂蚁按住了丈夫的嘴。 如果没有你，我那年早就死在沙漠里了。世界如此，谁都没有办法。你不要再自责了。 他苍白的嘴唇上有一排好一会儿都鼓不起来的齿痕。萨米尔不说话，紧紧地抱住了妻子。蚂蚁也情不自禁地轻轻地靠在了他的胸膛上，依偎在丈夫宽阔的怀里，感到一阵温暖。 哎，是不是这个呀？ 艾利克右手握着一卷发黄的纸，活泼地出现在楼梯口，甜甜地笑着，银白色的长发垂在脸颊两侧。萨米尔和曼伊感到很不好意思，急忙尴尬地分开。艾利克的眼角眯起来，眼睛向上看，一边摇着头，一边顾学着大人的口气说： 哼，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哦。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